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66集。一个奴婢扶着他走进来，坐在古凳上，先前逆着光看不清楚，现在夏侯脸在瞧见他的容貌。人长得还行，圆圆一张大脸盘，看着挺有福气，就是粉涂的太多了些，平添一股老气。现在的女人上了妆，亲娘都不认识。夏侯亮估摸不出她的年龄。沈府的主子只有一个，就是沈觉，这平地里冒出一个喊他奴才，他摸不准他什么来头，只好规规矩矩作了个揖，说道： 小人眼中不知夫人是哪家府上的，都主的院子不让旁人进来的，夫人还是快些一步的好。 外面又进来一大堆人，夏侯烈转身往外看，只见一堆仆役在底下搬搬抬抬，两缸枯荷都被搬走了，一担担瑞香花、牡丹花和金钱菊，还有好几盆石榴花满满当当塞进院子，顿时姹紫嫣红一片，还有人往树上挂宫灯，红的绿的各种颜色打在一起，鸡飞狗跳。夏侯炼愣了，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？那女人冷睨了他一眼，说道： 我是谁？我是这府邸的当家主母。 夏侯炼惊了，沈觉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妈？他端起茶盏子，仪态万千地抿了口茶，叹道： 我知道都主素日里不常回来，待下人也是极好的，可偏有些不长眼的蹬鼻子上脸，主子不在自己就称霸王了。今日还是我瞧见的，往日我没瞧见呢，谁知你这奴才干了些什么，赶明儿把家底儿偷摸兜出去也不一定。罢了，都主心慈，就由我当这个恶人。来人呀，把这偷奸耍滑的东西带下去，也不要多，打20板子发卖出去，不许他再入沈府。 夏侯炼不怎么会对付女人，他这辈子几乎没见过什么正常女人，心里几乎有阴影了，硬着头皮说道： 夫人误会了，小的不是府上的下人，是东厂干事，在都主的院子歇息是都主应许过的，不信您去问都主。 莲香急急忙忙跑过来说道： 夫人，夫人真是误会了，夏侯干事和奴婢一样是都主的旧仆，几次三番救都主于水火，交情深厚，夏侯干事在府里行走都不必通报，不必避讳，这是何府皆知的。 哦，这样吗？ 朱夏打量了会儿夏侯炼，一身黑色苎麻衣衫，说好听点儿是不起眼，难听点儿就是寒碜，便勾起一抹不痛不痒的笑，说道： 要不怎么说咱们都主心善呢？都主这人啊，我是最清楚不过的，顶顶的念旧，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，还班班对人家好，但是有些人得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的身份，都主给他脸给他体面，可他也不能舔着个脸就贴上去啊。 朱夏从荷包里挑出几个金银饺子，交给边上伺候的奴婢，说道： 大过节的你来府上，我也猜得出是怎么个意思，皇帝还有草鞋亲呢，何况咱们都主呢。这是赏你的，拿去使唤吧，今儿府里事多，晚间都主还得回来，恐怕不得空招待你。来人送客。 奴婢捧着一摞金银饺子到他跟前，夏侯炼淡淡看了朱夏一眼，也没接银子，道了声告辞，转身就出去了。林子大了，真是什么鸟都有。罢了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儿，犯不着和一个不懂事的女人计较。 莲香拧着帕子跟在夏侯莲身后出来，气恨道： 这什么人啊，真是摆威风摆到这儿来了，还真当少爷把他当心肝疼，真是气死老娘了。小莲，今晚您先回去，等回头我跟少爷说去，看少爷不弄死他。 夏侯莲说算了，问道： 这人到底是谁呀？” 莲香欲言又止，挣扎了半天才道： 啊，算了，我跟你说了得了，少爷原本不让我说的，可我这心里憋得实在难受。 他扯过夏侯莲走到僻静地说道： 他是先帝爷赐给少爷的对食。 夏侯莲震惊了，原来沈爵已经有媳妇了。 小莲，你往日在江湖行走，公宅的事儿你不清楚，这些什么主子什么贵人，说得好听给你配媳妇儿，帮你成家立室，可其实啊，就跟配阿猫阿狗似的，他们自己看着喜庆看着高兴，也不想想咱们少爷受了那老大罪，早已。 莲香掉下泪来，拿帕子试了试，吸了一口气才说道： 早已不能人道，一个女人搁眼前摆着，又不能，这不是戳人心窝子吗？ 夏侯恋拧眉道： 就没旁的什么法子把这个女的给打发了？反正又没碰过她。 莲香摇头道： 哪能呢，她是太后的贴身婢女，明面上是对食，暗地里不就是个眼线吗？少爷是有些权势，可终究不是正头主子，哪能说不要就不要，这个女人到咱们府里回回都要作妖，不弄出点事儿来浑身都不舒坦，说白了还不就是为了立威，她在宫里是伺候人的，到了咱们府里就成主子了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，这回又拿上你做文章了。小恋，真是对不住啊。 夏侯恋摇头说没事，低头想了一阵笑道： 哼，行，反正我今儿没买菜，家里开不了火，我还就赖在这不走了，看他丫的能拿我怎么样。 夏侯恋整了整仪容，大步流星往回走，莲香懵了，迈着碎步跟在后头。朱夏还在院里坐在八仙桌上，正门开着，他居高临下遥遥指着天井底下的仆役，告诉他们花该怎么摆，瓷器怎么放。夏侯恋按着燕领刀进来，大马金刀往八仙桌边一坐，燕领刀啪的往桌上一放，朱夏吓了一大跳，捂着心口站起来退出去几步，颤声道： 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莲香站在夏侯恋边上也有点呆。夏侯恋撑着脑袋望着朱夏，眉毛一挑，眼角眉梢都露着流里流气的皮相。 嘿，嫂子有所不知，在下夏侯烈乃是都主的结拜兄弟，素闻嫂子芳名，敬仰久矣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。 夏侯烈咧开嘴一笑： 嘿，嫂子，要不咱俩唠会儿嗑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